想没多少时间，让我再唱一首歌给你。你过了今夜，世界就毁灭。我想我还有一天，可以学会如何来爱你，在来不及以前，渴望来得及。闭上眼睛，忍住泪，别哭泣。末日前夕，请留在我怀里看。太阳能聚光是命，我只想牵你的指尖，绕地球最后一圈。黑夜降临，别害怕。最眷恋的事情，就是曾拥抱你。感受到什么在剧烈战斗？是天空握着你的手，别让任何事情打断我看着你，最后一次看着你，闭上眼睛，忍住泪。使命，我只想牵你的指尖，绕地球最后一圈。黑夜降临，别害怕，我爱你。末日前夕，请留在我怀里。我在这世界最眷恋的事情，就是曾拥抱你。多想永远拥抱你。 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。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。你是爱我的，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。如果爱是说声心上用力的开。

少人错过你身旁，再多后悔能怎样？别再害怕，我们别再让自己更难。

新毛呀穿新衣，一脸的喜气，告别了冬季，新年新气息，祝你今年好运。财神拜观音，事事都顺利，我们开开有信心，好的开始，恭祝亲朋好友心想事成，大家都欢喜。财神